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但係你知道啦，幼兒園個教育呢，即係咁多年嚟呢，即係講來講去都好多時好多人即係有救病㗎啦，係咪、即係無論係辦學嘅團體也好，無論係老師也好，係咪，甚至係家長也好，啲學費又加得緊要啦。咁但係呢嗰啲教師又冇乜保障啦，因為佢私營㗎嘛，即係喺度簽合約呀咁樣㗎嘛，係咪，咁工資又偏低呀，咁諸如此類。咁但其實你係咪覺得好荒謬㗎呢？有乜理由即係中小學就係、是即係有呢個所謂公立學校，但係呢幼稚園反而冇，反而冇啦， 好奇怪， 好奇怪嘅。所以呢樣嘢大家好多時呢，我哋即係接觸咗呢、這個呢個世界呢，就好容易有一個傾向，就係、是、叫做唯實現狀主義，我就叫做即係眼見嘅呢就叫合理，即係叫做存在嘅就合理嘛。其實呢個就係最右派嘅思想，右派就存在就叫合理，即係你永遠唔會去問佢合唔合理嘅，總之佢存在就合理㗎，咁樣係咪？咁當然有奴隸制度嗰陣時合理，推返咗奴隸制度都合理呀，即係其實係冇主見，右派即係冇主見， 係 咪？ 喂，現實就 係、是、現實就係永遠合理㗎啦， 係 咪？咁冇得拗嘅，你合理將佢 redefine 㗎嘛、你將佢再定義過， 同埋佢就係話你有啲改變佢都覺得係唔合理，係 啦，冇錯啦。咁但係呢，其實如果我哋真係退一步嚟睇呢，其實幼兒教育、特別係幼稚園是私營的，這件事真是方天下之大謀的、是吧，好啦，那我擺在一邊，這個就是幼有所依、我們今天呢，其實我本來就想老有所養、老有所養就是咯，其實你那個什麼全民退保、退休金，我覺得完全 MPF 那些完全是荒謬的，根本就、根本呢、應該就是65歲以後、任何人都可以選擇去入住一些優質而又免費的公營的安老院、是吧，包食包住、就是這麼簡單，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叫做、一個健全的社會的安老服務、即是我們現在實在太過呢，因為我們現在叫貨幣經濟嘛、叫做 money economy 嘛，那這個 money economy 呢、當然呢，即是對於主流經濟學來說呢，它就已經是全部接受了的啦、那它覺得一樣東西是 money 最好的啦，那它 money 最好呢，它有它的理據的，即係如果喺即係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或者唔使讀經濟學家，你讀經濟學你都我都識講，因為 money 咧個自由度最高，嗰、個靈活性最大，即係話我俾錢你， 咁我想做乜都得， 冇錯， 我做我想最想做嘅嘢啦， 冇錯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就係有即係最大嘅靈活性，係嘛，咁但係其實有時咧呢、這個世事嘅嘢永遠都係一個叫做平衡嘅啫嘛，我哋有 trade off 噶嘛，咁你要睇下視乎乜嘢。即係有啲嘢嘅時期呢係可能係俾錢係好嘅、但係我覺得你幼有所依老有所養呢、就唔應該根據呢個原則，係咪嗱，如果可以咁講，因為我都講過呢樣呢，即係係完全應該係自由抉擇嘅，即係話我有公營嘅幼兒園係唔使錢嘅嘅、幼稚園，有即係公立嘅小學、有公立嘅中學，咁其實呢你入去讀全部個個人都有有咁嘅機會嘅，但係個問題，如果有啲人係我係辦呢個私立小學、私立中學，而你係想去讀嗰啲咧，你完全有自由噶。但係嗰啲你咪自己俾錢咯，你咪自己俾錢咯。同樣道理，安老服務都係你可以有私人嘅老人院，但係理論上政府要提供咧係足夠嘅安老服務俾所有人。咁、當然咧，你唔多唔少，你都係一定係冇辦法㗎啦。你就算係私營嘅市場競爭都有浪費㗎啦，有 wastage 㗎啦，係嘛？你嘅公營都一樣㗎，咁你之前多唔少你就要即係諮詢嗰啲老人家、可能佢未到65歲幾年前已經問定啦、我選唔選擇入住呢咁樣，咁嚟去 plan 啊，嚟去規劃、即係我哋要起幾多嘅咁嘅院舍啊，咁啊名額啊咁樣係咪，咁但係個問題，如果有啲大把錢、有啲鍾意同仔女住，仔女又肯繼續同佢住嘅、有啲就算佢唔鍾意同仔女住，佢自己大把錢，佢唔想入安老院，咁所以或者佢入私人安老院，即係好多種情況啊，咁你咪剔除嗰啲名額囉、但係只要你願意、任何人都應該可以入到一個 係啦 舒適嘅一個安老服務，咁、但係所謂舒適當然唔係奢華啦，係咪，咁但係呢你都係要即係我哋話要係優質嘅，起碼、你知道其實而家好多老人院呢、其實嗰啲私家嗰啲呢好多啊，即係慘到 我都睇過咧，係一啲譬如話俾一啲政府嗰啲資助嗰啲老人院啦，嗰啲老人家咧，佢直情張牀咧係唔夠佢個高度嘅喎，咁所以佢哋咧好慘嘅，佢哋直情嗰地方又細啦，唔可以周圍行啦，咁佢瞓覺嗰陣時要屈住條腰咯，咁根本咧係成日咧有啲行唔喐嗰啲咧，就由頭到尾咁屈住咁瞓，我都唔係好明點解。 其實荒謬呢樣嘢。 咁嘅牀 嗱，但係咧，其實我好坦白講，我就冇第一手嘅。即係經歷，但係我從即係身邊嘅朋友入面咧，我都聽埋翻嚟咧，其實話咧呢啲私人嘅老人院，第一就一啲都唔平，第二咧，其實啲老人家入到去咧，好多時都好凄慘嘅，甚至俾啲人蝦嘅，俾佢啲人嚟蝦佢，呼喝佢，係咪啊？哇！如果你唔覺意賴屎賴尿，你死得添，係咪啊？咁啦，如果大家想有少少嘅感受嘅話咧，咁啊唔係話叫你偷偷地入去啦，你睇下阿葉德嫻攞獎嗰套，邊度啊？ 突然間唔記得咗，但我記得係 土姐， 土姐係 土姐係嘛？其實土姐佢臨尾嗰度係有少少呢個著墨，咁你就已經從一個好少嘅側面，即係一個電影啦，係嘛？你去感受到其實老人院而家嚟講，你呢個私營嗱，其實私營個邏輯好簡單啫嘛 ，Jeffy 點解會出現咁嘅情況啊？既然係私營嘅話，其實佢係牟利性噶嘛。佢係一盤生意嚟㗎嘛，咁一盤生意嚟講咧，佢又要喺市面上競爭啊嘛。咁當然有啲佢係即係真係佢個定位係我哋叫 up market 嘅，係好高檔嘅。咁佢可以收得貴，收得貴咧，可能個服務都叫做 OK， 咪俾啲有錢人咯。但係大部分嘅人係俾唔起嗰個價錢㗎嘛，俾唔起個價錢，於是呢啲私營嘅咧，佢仲要喺市面上去競爭。咁所以佢個價錢唔能夠提得太高。好啦，但係價錢唔能夠提高，但係個問題佢要將佢嘅利潤最大化，就只能夠控制咁咩 啊？控制嗰個質素啦，就會降低佢個 成本咯。冇錯啦，係咪？點解倒翻轉嚟講係控制嘅成本降低，於是就降低質素。所以呢個好簡單啫嘛，呢個咪資本主義競商業競爭嘅邏輯啦，係咪？咁所以嚟講，佢大家都係收你咁多錢，但我點能夠賺多啲咧？我就係減省成本，減省成本嗰時候人手又少啲，設備又差啲嚇，諸如此類，諸如此類。咁於是嗰啲服務咪即係去到最我哋叫做最 bare minimum，甚至係差過 minimum 添啦，係嘛？咁所以其實我哋叫老有所養啊嘛。咁我哋嘅二十一世紀人類都去到月球啦，你話我哋仍然點解要仲要忍受呢種嘅情況咧？係荒謬嘅。咁所以你而家咧，好老實講，雖然我認識周永新啦嚇，但係即係我都唔同意周永新嗰個啊，即係嚇，即係周教授咧，我覺得其實佢都係受咗我哋而家呢一個資本主義嘅制度嗰個影響太緊要啦，就係嗰個 cash economy 嗰個諗法，俾 cash 咯，係嘛嚇？咁但係真係俾 cash 咧係好嘅，對於資本家嚟講，因為個問題即係講得難聽啲，佢就可以 cap 水啦嘛，有水 cap 啦嘛，即係話你幼兒啊、教育也好啊，抑或係老人服務也好、安老服務也好，你將佢係呢個咪就係 privatize 嗰個問題咯，即係私有化嘅問題咯。其實所有嘅私有化咪就即係一盤生意咯。但係一公營嘅話，冇曬商機，冇曬商機啦，係咪啊？咁所以就係咁嘅邏輯啫嘛。所以我咧對於呢個全民退保咧，我就係咁睇。咁當然你又咁講，你又話即係真係要全部都有呢個咁嘅安老院嘅服務咧，嗰個成本都係好高嘅。呢個係真嘅，係嘛？咁但係其實任你點睇啫嘛。你如果用 cash 嚟嘅角度去睇，我就咁話啦。而家香港有幾多公共嘅房屋啊？係咪啊？咁呢個係完全違反市場定律嘅喎，市場經濟嘅喎，係嘛？咁啊住屋，我哋有咁多嘅即係私人嘅嚇房屋嘅市場，咁點解唔全部都係即係私營化啫？點解要有啲係政府搞嘅咧？仲有嗱，呢個又係 in cash 同 in kind 嗰個問題啦，就係有啲嘢係 in cash， 有啲係 in kind。你話不如咁啊？你話不如而家我哋香港取消曬所有嘅公屋啊？咁然之後咧就係交俾私人搞啦，將嗰啲公共屋邨交俾私人搞。咁於是咧嗰啲咪地產商咧，佢就會係收翻市價嘅租金，然後咧政府就津貼而家公屋嗰啲居民，就個個月俾錢佢交租啊！哇！你仲唔死？ 而家咪係咯，嗰啲劏房嗰啲咪係一啲例子啦。 咪就係咯，咪就係話，即係我講，其實有好多種模式嘅呢個世界，係嘛？但係你唔好教條主義，即係你唔好話只有呢種模式，係嘛？其實你可以想象下個，我哋而家完全唔愛公屋，將佢私有化、私營化，然後政府俾錢佢哋交租，嗰陣時你咪仲叫苦連天啊！哇，政府你如果佢租市值租金喎，市值租金喎，你話政府每年嘅支出啊， 咁 會真係比 天文數字添，係咪咁講啊？咁所以咧，其實呢個世事嘅嘢係冇必然冇絕對嘅、 嗯， 所以大家諗嘢嘅時期咧，要解放思想，我哋叫做、 嗯、 啊解放思想。好啦，咁啊差唔多，其實咧第一節都差唔多，邊度講完就咁啊，我都唔好講咁多啦，啊，因為我哋咧翻翻去世界之最。 好， 世界之最咧，咁我哋咧就上次已經介紹咗好多好多啦，係嘛？嗱、 嗯， 今日都要靠你講啲古靈精怪嘢， 冇錯， 係嘛？ 咁好啊， 好啊，嚟啦！ 咁但係因為咧，我講之前咧，咁、 嗯、 我都要學下啲國家領導人咁講呢個兩根正啦，兩補充。 兩 個補充，兩個更正。 好好好好， 因為咧，哇，咁啱差唔多完時間， 三分鐘 緊要，希望講一次啦。就係話咧，上個禮，因為我上個禮拜我係諗住咧，俾大家輕鬆下㗎。係。咁冇查得咁多資料，咁上個禮拜就講一個最逼嘅游泳池咧。 係。 咁就係呢個四川嘅大英園嘅。 係。 咁因為當時我就冇查清楚。 係。你俾張相我哋睇 先。玩下。 哇！驚人啊！ 係。咁第二個就係咧，依個全世界第一個直角運動場， 係啊係啊，又睇過啦。 咁呢個都係玩下啫。咁呢個就係喺呢個通河縣嘅河林業嘅地方啦。咁、 啊、 但係點解嗰陣時咧就話點解佢會咁起咧、 啊？ 原來個原因係因為嗰陣時咧，佢本身個跑道係真係彎嘅喎。係。咁但係因為咧嗰啲彎嘅跑道咧，咁一路失修啊，咁啊一路好核突啦，咁完全跑唔到啦。 好嗱，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再講其他嘅世界之最。 定期 check 一 check 嘅。咁所以咧，咁當時嗰度嗰啲團體咧，即係嗰啲運動場嗰啲機構嘅領導咧，咁佢哋就會臨時咧就為咗俾人 check 啦，咁即刻快快手手咧就整咗嗰個直角嘅運動場。 咁都得？ 係啦，冇錯啦。咁但係因為咧整完之後咧，咁就、嗯、就冇錢整翻個轉頭啦。咁所以就出現咗咁奇怪嘅嘢啦。 所以我哋咁辛苦嚟幫佢諗啲原因係即係可以話廢嘅嚇。 係啦， 佢就係啲荒謬嘅理由。 係啦，臨時臨急先整出嚟啦。咁第三就係話，我之前提出咗一個咧最難嘅邏輯題嘅。係係。咁因為呢個邏輯題係我成好多年前細個嗰時睇出嚟㗎啦，咁呢呢個邏輯題係一個邏輯學家去特登設計出嚟㗎啦，咁但其實嗰個問題呢當時其實我就話咗話係問一個問題嘅，就是但問一個，咁就問嗰三個外星人啦， 講真話講假話 同埋亂噏嘅人嘅 random 冇錯啦。咁其實原來個問題咧，我就睇翻咧， 冇 諗 幾多， 係問三條嘅。 哦，唔怪得知咧，我咁勁添。 如果唔係啲人諗咧，應該諗死諗到 死嚟啊，係嘛？ 咁不過咧，後嚟咧呢個問題竟然係有人破咗之餘咧，後屘啲人又繼續諗落去咧，竟然有人諗到係用兩條問題。 都得 喎，係啦。 咁犀利。 咁大家真係上網睇下啦，幾值得。因為咧嗰、那個呢、這個邏輯學家講啦，就話如果你真係破解得到嘅話咧，咁其實你可以徹底咁透徹咁理解邏輯嘅本質嘅。 嗯。 咁咧，所以就值得去睇一睇。咁第四個就係話呢個最危險嘅諗法，咁當時諗嗰個就係一個叫做超人類主義啦。 係， 咁我翻去諗清楚咧，因為當然我覺得係好恐怖嘅。 飛碟教咯， 係啦，但係我嗰個原因就係話飛碟教就唔持續啊嘛，就唔持續。咁始終都係我就認為將來咧嗰、那個 咁危險咯，死曬咯，咁 死曬，但係死咗之後咁啊冇人講啊嘛，咁之後就啲人又唔會死啊嘛。咁、 嗯、 但係我就發覺呢個可能我都唔夠時間啦。咁簡單講埋就係話咧，因為諗嚟諗去其實你都唔夠呢、這個就係頭先講噶啦。 嗯、 資本主義咧最危險，因為佢直情咧即時威脅你地球存亡，即刻咧你全人類咧咁可能都冇埋，咁你點樣同人哋講呢個超人類主義咧？ 係啊， 咁但係我覺得呢個亦都係非常值得講嘅。咁時間差唔多啦，咁係咪要下一節啦？ 嗱、我另外一個咧，其實你嗰個超人類主義咧，其實都唔係話淨係一個主義嚟嘅、而係話。我哋永遠唔知道咧，而家人工智能嘅發展咧，其實到頭來會變成點啊？真、 嗯、 啊，即係 AI 啦，係嘛？ 係啊，係啊。 其實你嗰個超人類主義同呢個係直接有關㗎。佢哋咪有一個叫做奇點啊，即係你嗰個聽過叫做 singularity 啊嘛。singularity 有兩個解法㗎，一個就黑洞入面嗰個啦，即係時空奇點啊。一個咧其實就係話人機結合，即係話將來會唔會去到一個地步咧，人同機器係分唔開嘅。咁嗰陣時咧，即係人類你話滅亡又得。你話重生又得，咁、你話呢個算唔算危險呢？ 當然呢個一齊講嘅係， 咁我就唔知啦。